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你没有听到。 当命运总是在耳边轻轻敲下，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兆涛，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歌，我是吴兆涛。有夜歌不寂寞，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兆涛。哎，你干嘛转过身去？是在配合今夜的第一首歌吗？ 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牵起我的手，靠着你的肩，默默地向前走。多年以后，那个午后，遇见你在门口，我们却只是像朋友 say hello。 你的眼睛藏着秘密，不由自主让我回忆过去，曾经的誓言已忘记，泯灭的心、啊、消失在人群的背影，耳边回荡你的轻声细语，曾经的你背过身去，看不清晰。想你的时候，被你左右，我猜不透自由。你有了自由，我是那么怕你松开我的手。多年以后，那个午后，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却已经为别人在等候。 你的眼神欲言又止，总在唇边独自坚持，那个已变冷的解释姗姗来迟、啊、 没有勇气打开往事，回忆能否渐渐变成白纸，每当落叶深秋流逝飘落的诗， 亲。 今天我值夜班，一会儿给32床换药去。哎呀，做护士都快一年了，我挺喜欢听陶喆的歌，他声有点像我男朋友。 长着翅膀，听一听就会飞离。时光太急，梦在老去，谁还等玫瑰色的青丝期。能否在我腾空而去，到那星星晚说的原地。 Bird silently You whisper to me Life can never be 为什么我还是喜欢蓝色？我把新家都刷成了天蓝色，屋里还荡漾着这样的歌。 带走我的歌，带走我的心，带走我的梦，最好什么也不剩。该你有多深，就让我什么都不剩。在喧哗笑语中，总觉得有谁注视我，我猜想着你在黑暗中每个角落。我潇洒地唱着歌，躲开你悠悠的视线，想戴着面具掩饰住我笨拙的脸。我唱了一遍一遍，哪怕换来总是沉默。我想在歌中对你说，若你愿意听我的心，就像听我的歌。带走我的歌，带走我的心，带走我的梦，最好什么也不剩。该你有多深，该换你几分，就让我什么都不剩。 浪漫，感受温暖。听听看。 没想过我还能握着你的手，还能和你一起走，一起走。你曾说过，就算走到 知道这些歌有点暧昧，可他们属于午夜，他们是真正的夜歌。你喜欢， 我常在喜欢， 没有错。 何时我才能遇上自己心爱的人？我也许还年轻，也需要时间等一切。缘分，那时的我们都那么单纯，将来八年然后结婚，我大声的确认他就是那一个。 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不能寐，没关系，听夜歌。我是吴周彤。下面我想让你听一首简单的歌，说是简单，但却很复杂，很矛盾。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走得太仓促，云和天，蝶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 平凡却又深刻。 建筑工，最近我们都是夜里出来干活，白天要保证交通啊，是吧？希望这个活儿快点干完，那我就能在夜里好好我睡一觉了。 当流星划过天空，一切都会很美丽。

早已结好足够了。 在你心里了，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这里是夜歌， a childhood friend who took his life into his hands. I can't imagine such an action. I do remember being sad. I never thought it'd be so bad. I took his last and final curtain. When there's no one else to run to,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at all, are you better now? Are you free from all your demons? Are you happy now? 现在好吗？可你一定要说好，因为我要走了。我是武卓彤。 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散。